係咪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如果而家一個新世代嚟嘅時候，咪 wait and see 咯。 唔、但係亦都好老實嗰句，入到去你有冇可能單打獨鬥？你咪睇下快，咪萬必呢個例子咯。喂，萬必嗰陣時夠真心交咯，夠係2012嗰陣時啊，丙到民主黨七彩咯。喂，到頭來而家咪嗱嗱臨喺泛民會議裏面一模一樣嘅啫。 嗰陣時候你萬必仲有好一個好處就係、是、你隔離有個大舊佬，佢、由九一年做到而家，佢可以帶住你嘛。你有咩你可以跟住阿毛同大舊去就去，即係翻轉頭翻轉頭嘛。你而家得翻兩兜嘅咋，係咪？咁你都你唔使研究咁多政策，你都聽下阿李國麟點 brief 你誒呢條法案，佢有加入法案委員會，咁你慳翻少少時間，咁就坐你唔使做咁多 research 啊，大哥。 唔係，即係我覺得係。 喂，乜到時咁錯制點啊？好似何秀蘭咁。 我唔知係咪呢啲係咪好似咧，即係嗰陣時嗰啲即係推聯啊，嗰種即係嗰種謬誤嘅思維咧，推誤就推，即係佢哋成日咁諗啦。喂，加入你哋嗰咩聯盟啊，就好似被你領導啊咁樣。喂，咁但係飯盒會唔係一個組織嚟啊嘛？是一个会议嚟嘅啫嘛，即系大家互相了解，哎，大家会唔会交波交得顺啲啊？ 嗰、那个 HCF 嚟嘅， 系啦，咁样。 喂，如果我作为一个抗争派，其实嗰阵时候我系有唔同意见嘅、我系应该要入去饭盒会里边咧，系影响佢哋嘅。 系， 即系我认为嗱，例如我今日、 相反去 影响，就系话我要求点样拉布嘅、拉乜嘢？唔该你合作。咁當然你會辯論一大輪啦，因為可能梁家傑唔制、余若薇唔制、劉慶唔制、何俊仁唔制，屌你咪有啦，佢唔制咯。但係我作為反對派嘅一份子，我話俾你聽㗎啦，你唔好帶我啊。跟住我仲大言不慚啊，學你話齋啊，出嚟講同記者講嗱，佢唔制啊。嗱，我說服咗佢㗎啦，佢話咩咩咩阿喬文喎，屌我即刻駁埋佢添啊，屌！我喺个记者会度搏埋刘慧卿添啊，搏埋阿何秀兰添啊，唔好咁傻啦。所以我话佢哋嗰啲 character 你洁癖嘅，咁咪搞 NGOs 咯，你就唔系搞紧嗰个政治啦，政治系当中系涉及斗争噶嘛。 同埋亦都系讲紧 中年横噶嘛，我都知啊。阿龙想讲呢个， 你呢个先系关键啊。其实你咪再谂下咯。喂，即系而家成个建制派里边都系开始有呢个大分裂嘅。点解话大分裂？你咪睇翻喂新东里边喂两席民建联，第三席竟然唔系邓家彪，而系契字头嘅容海恩，九唔搭八嘅容海恩。喂。佢哋嗰邊阿爺開始，我諗應該係撳唔住掣㗎啦。你咁樣犧牲工聯會法， 同埋我覺得第二樣嘢，成個反對派要重新諗一個議題。頭先我食飯同阿龍 Anthony 都講過，如果我係佢哋嘅話咧，我一定會諗冇得走㗎啦。香港前途自決嘅宣言，為2047嗱，點解我之前唔講？其實我諗咗幾個月，因為即係人社合併，即係呢個聯盟。佢哋冇呢個光領，我冇嚟睇到噏啦，係咪？但係而家你係冇得走。我講兩個睇法嘅啫。一就是原則上，冇人會反對聯合國嘅憲章。第一樣嘢就係住民自決嘅。我揀唔揀獨立一件事，呢個係我第一個論點。第二個論點好簡單嘅啫，作為同老共鬥爭嘅策略都要。我提自決，例如成個反對派陣營嘅話。香港2047年嘅时候，唔该你交翻俾我香港人民决定嘅时候咧，老共都惊你咧，起码到时你永续基本法啊，都永续个好啲俾你啊，大佬。嗱，你唔好讲独立，你讲独立咧就再踩佢条底线。嗱，当然呢个我要再细心再即系收风啊，再谂老共嘅反应系点样。但系咧，因为点解咧，佢将独立同埋自决呢样嘢系划咗个等号嘅。 系 点解嗰阵时候我哋唔敢即系赌呢一铺咧？即係呢樣嘢係好 appease 到群眾嘅，即係好民粹嘅。誒、交翻俾我自己決定，好容易 argue 嘅咋。即係正如頭先我食飯講嘅，一你將過去17年嚟即係特區政府嘅劣政全部共嘢一路列曬出嚟， 老共如何破壞一國兩制？ 冇錯啦，係咪？第二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全世界嘅大原則。點解咧？畫個地圖出嚟，小國寡民嗰啲地方。都可以有自決嘅權利，屌喺個地圖裏面全世界畫曬出嚟嘅。 嗰啲咩馬爾他嗰啲一隊咗出嚟， 跟住咧就整個宣言。喂，老共呃咗我哋咁耐，喂呢、這個都係一個 bargaining chips 嚟㗎，即

嗱，即系有一件事其实系令到即系冇嘢冇可能嘅，即系喂坦白讲，今次立法会选举我哋攞咗三十席啦，叫做系，即系数到尽，即系唉当系即系青年新政都数埋啦，屌你，即系攞三十席， 廿七嘅啫，其实你问我， 你喂距离翻，即系其实我哋即系叫议会过半咧，其实唔系话想象中咁远嘅啫，其实系，同埋今年咧，我哋系做咗好多新嘅尝试嘅，即系喂你净系功能组别嗰边已经多咗两席啦。系咪？ 系 即系阿姚松炎啊，嗰啲入到去啦，系咪？咁同埋就系话，喂，我要谂下 ，I T 咧，我哋系咪即系喂？其实网台都可唔可以算系？喂，我如果系嘅话咧， 你想救莫乃光啊？ 但系依家莫乃光好低票咩？ 唔系啊，你要加入佢嗰啲唔知乜春会先得噶， 佢要考虑下。 即系任何功能组别，基本上你系有个法人喺度，道理系要有方法走去选装，你先入到去嘅。 你睇下佢嗰扎咩互联网乜乜会咧，睇下我哋应该可以入得到嘅。咁、你加入去做会员，咁我哋咪有一两票头。 唔系，同埋即系唔系，我觉得即系今年个功能界别系好。 你有每个节目都得添，你可以咁做票。 莫乃光稳嘅，同埋 I T 咧，应该系个选民独立咁样选嘅，即系我。 不过呢啲新增唔到新嘅议席啦，但系你会见到就系话啊，喂，就算飲食界咁样样，即系都有新尝试啦，系咪？ 所以殊途 有个五 永德啊嘛，咁阿欧轩都做咗新尝试啦， 一千票啊， 呢个结果唔系太差喎、啊，又 嗰阵时佢谂住几百票赢 吓，唔系即系嗰啲咩渔龙街乜閪嘢，即系你打唔入嘅啫。 最恶打咧几个地方嘅劳工界，跟住就银行、保险， 保险系啦，保险 系啦， 自动当选嘅 系啦， 商界咯。 咁嗱，我记得之前即系其实系早几个礼拜。系啦，阿梁启智都写一篇文就系话，喂，好多国家咧，即系其实尤其系波罗的海嘅国家咧，独立之前咧，都必先有嘅现象就系议会过半啦。呢、這个反对派，你当你反对派议会过半嘅时候咧，冇嘢系冇可能嘅。其实系 有机会过半嘅时候，嗰阵时候就嗰、那个自决宣言咧，老共更惊。 但系啊， 唯一样嘢就系会唔会特首洗还手，就系即系解散立法会，然之后重选。 咁你都有藉口噶嘛，哥？ 咪是但一个法案唔过，或者财政预算案过唔到， 系 解散立法会噶啦。 系啊， 咁咪解散咯。 系啊， 再重选 啊！嗰阵时再选嘅时候， 佢唔敢噶，因为点解咧？一路以嚟老共咁惊直选咧，就正如今次嘅选举结果咁。 嗯， 其实佢自己都系即系我哋就喜出望外，佢都打到个突噶。 嗯。 喂，无端端突然间去到58% 投票率，比2004年更高。當然你問我，佢係有絕對部分嘅責任啦。 嗯， 喂，你搞確認書嗰啲做咩啊？係咪？跟住你嗰班僆就係走去兇人哋喺個過程裏邊，同埋民主派係醒爬咋？正如我上個禮拜咁講，玩棄選呢個遊戲係一個聰明嘅做法嚟噶嘛？成個戰略嚟講，本來阿爺及住你嚟食噶啦。 係， 喂，講到明啊，明明係四二食你，而家搞到三三， 最樂觀五一添嘅講， 同埋超區有可能偷到一席嘅。 梗係溝到一直啦，我哋預咗輸㗎啦，我係上個禮拜五因為起咗選我先轉睇咗，咁冇問題啦，鄺俊宇係咪？ 唔係梁振英佢咁樣做即係唯恐天下不亮，即係如果當時佢係低低調調嘅，有你班友玩玩玩， 所以咧 玩得㗎啦。 大家唔好忽略咧過去五六日成報寫嗰啲內容。 係，雖然好多都係炒冷飯嗰啲冇乜新嘢。 佢寫個內容咧，我覺得係要細心換嘅，因為但係咧就係因為佢出成報啊，大佬、你要去 Seven Eleven 買咧都有困難啊，隨時唔係間鋪退一買，因為就算有得買咧都係一兩份。個朋友就係網上咧就咁啊攝下攝下，佢講幾樣嘢係值得大家，即係我未有得閒心思啦。第一，佢話港獨係梁振英同埋中聯辦咧係一手創造出嚟，我覺得呢個係要細心換嚟嘅。第二，佢話青年新政係收咗劉乃強錢，劉乃強係乜嘢人？大家都好清楚，佢由會點嘅時候，司徒華第一個喐佢嘅。 而呢啲會點係嘅人咧，即係而家開始，即係以前係會點係嘅，即係好似啲咩神秘組織啊，即係嗰啲咩 使咩神秘組織㗎啦。嗱，有幾個 icon 到而家都仲生存，咁啊九月四號之前都生存緊嘅。 偉光嗰啲喺度啊， 係啊，咪第一個係狄志遠，第二個係高達斌。你諗下呢兩個係咩人，你就知㗎啦。 高達斌都係會點出身嘅人。 係啊，繼續。 跟住咧，你睇下佢呢一兩。段報道嘅內容咧，其實咧，其實背後反映到咧，阿爺嘅另一派系咧，其實喺香港裏邊咧係上下其手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喺國內，即係